像我，相公，瞧把您高兴的。 怎么，你不高兴吗？ 高兴啊，马上就要见到祝小姐了，我能不高兴吗？哎，对了，以后啊，我就不能管她叫小姐了。 那叫我什么吧？ 叫夫人呐、啊。 好过顽皮的亲母 哇！ 一路喧嚣似欢腾，几时相会？ 谢啊！ 年迈夫人，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？ 啊，儿啊，你的喜事来了， 女儿有何喜事？ 岂有美人前来提亲？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？ 提亲此人大大有名，待本人马太守之子马文才。 怎么，马文才？ 是，马家岳家门当户对。那马文才又是为父亲言得见，他的才学相貌须在同辈人之上，与我儿颇为相当。 女儿不愿。 啊，这样好的一门亲事，你为何不愿呢？ 是啊， 夫人，小姐她， 她怎么样？ 小姐她， 难道要是有什么阴险不成？ 你快一些讲来， 快一些讲来。 Thank you. 二是为父独身女，此妇言呐，负心辜负父意，私定终身，要打退马家的亲事。你此为守信道臣，不负山伯，却传染不顾为父我，依然许下马家的亲事。你岂不是先负于无心无义吗？你叫为父何以回复马家？何以面对亲友，如何立身？ 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！ 天与盼盼 三分我那两兄

Thank you.